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七章，衣柜里的伯格特，第二十集。 他们赶去上卢平教授的第一节黑魔法防御术课时，卢平教授还没有到。他们坐下来，拿出课本、羽毛笔和羊皮纸，正在互相说话。卢平教授终于走进了教室，他脸上淡淡的笑着，把那只破破烂烂的旧公文包放在讲台上。他还是那样衣衫褴褛，但气色比在火车上的时候健康多了，似乎是因为好好的吃了几顿饱饭。 下午好， 他说， 请大家把课本放回书包，今天上的是实践课，你们只需要魔杖。 同学们把课本收了起来，相互交换了几个好奇的眼神。他们以前没有上过黑魔法防御术的实践课，除非把去年那一节令人难忘的课算上。在那节课上，前任教师把一笼子小精灵带到课堂上，并把他们都放了出来。 好了， 卢平教授看到大家都准备好了，便说， 你们跟我来。 同学们又疑惑又兴趣盎然，纷纷站起来跟着卢平教授走出教室。卢平教授领着他们穿过空荡荡的走廊，绕过一个拐角，他们一眼看见恶作剧精灵皮皮鬼头朝下悬在半空，正把口香糖往离他最近的那个钥匙孔里塞呢。皮皮鬼直到卢平教授离他只有两英尺远时才抬起头来，扭动着脚趾弯曲的双脚，突然唱起歌来。 把皮放下大傻蛋， 皮皮鬼唱道，皮皮鬼虽然一向粗鲁无礼，不服管教，但平常对教师还是比较尊敬的。大家赶紧望着卢平教授，看他对此作何反应。没想到，他竟然还是笑眯眯的。 如果我是你，皮皮鬼，就会把口香糖从钥匙孔里拿出来。 他和颜悦色地说。 菲尔奇先生，没法进去拿扫帚了。 菲尔奇是霍格沃茨的管理员，一个坏脾气的不成器的巫师，总是在找学生的茬，也跟皮皮鬼过不去。然而皮皮鬼对卢平教授的话根本不在意，只是喷着唾沫狠狠地呸了一声。 呸！ 卢平教授轻轻叹了口气，抽出魔杖。 唉，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小咒语， 他扭头对全班同学说， 请注意看好。 他把魔杖举到肩膀那么高，直指皮皮鬼，说了句， 瓦迪瓦西。 嗖的一下，那块口香糖像子弹一样从钥匙孔里飞出来，钻进了皮皮鬼的左鼻孔。皮皮鬼一个跟头腾空而起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很快地飞走了。 真棒，先生！ 迪安托马斯赞叹道。 谢谢你，迪安。 卢平教授说着，把魔杖收了起来。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 再次出发时，同学们用陡生敬意的目光看着衣衫褴褛的卢平教授。他领着他们走过第二道走廊，在教工休息室的门外停了下来。 进去吧， 卢平教授说。他打开门，退后一步。教工休息室是一间长长的屋子，堆满了不配套的旧椅子，四面墙上镶着木板。屋里只有一位教师，斯内普教授坐在一把低矮的扶手椅上。同学们鱼贯进屋时，他转过脸来，一双眼睛闪闪发光，嘴角泛起讥讽的冷笑。卢平教授进来后，正要回身关上房门，斯内普说， 别关门，卢平，我还是不要目睹这一幕吧。 他站起来，大步从同学们身边走过，黑色的长袍在身后飘动。走到门外，他又转过身来说道， 也许还没有人提醒过你，卢平，这个班里有一个纳威·隆巴顿，我建议你别把任何复杂的事情交给他去做，除非有格兰杰小姐对他咬耳朵，告诉他怎么做。 纳威脸涨得通红，哈利气冲冲地瞪着斯内普，他在自己的课上欺负纳威， 就已经够恶劣了，没想到居然还当着别的教师的面这么做。卢平教授扬起眉毛， 我本来还希望那位帮我完成第一步教学呢， 他说， 我相信他会表现得非常出色的。 纳威的脸竟然涨得更红了，斯内普嘴角抽动着，但还是走了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 好了， 卢平教授说，示意同学们朝房间那头走去。那里只有一个旧衣柜，教师们把替换的长袍放在里面。卢平教授走过去，站在衣柜旁边，衣柜突然抖动起来，砰砰地往墙上撞。 用不着担心， 卢平教授看到几个同学惊得直往后跳，便心平气和地说， 里面有一只伯格特。 大多数同学似乎觉得这正是需要担心的。纳威惊恐万状地看了卢平教授一眼，西莫斐尼甘心惊胆战地盯着正在咔嗒作响的柜门把手。 伯格特喜欢黑暗而封闭的空间， 卢平教授说， 衣柜、床底下的空隙、水池下的碗柜，有一次我还碰到一个住在老爷钟里的，这一个是昨天下午刚搬进来的，我请求校长让教师们把他留着，给我三年级的学生上实践课用。现在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什么是伯格特？ 赫敏举起手来， 是一种会变形的东西， 他说， 他认为什么最能吓住我们就会变成什么。 我自己也没法说得更清楚了， 卢平教授说。赫敏高兴得满脸放光， 所以待在这漆黑的柜子里的伯格特还没有具体的形状，因为他还不知道柜门外边的人害怕什么，谁也不知道伯格特独处时是什么样子，但只要我把他放出来，他立刻就会变成我们每个人最害怕的东西。这就是说， 卢平教授接着说，纳威吓得语无伦次地嘀咕着什么，他只当没有听见。 我们在伯格特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哈利，你发现这个优势了吗？ 哈利身边的赫敏把手高高举起，踮着脚尖跳上跳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回答问题是很别扭的，但是哈利还是试了一下。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，他不知道应该变成什么形状。非常正确， 卢平教授说。赫敏显得有点失望地把手放下了。 跟伯格特打交道时最好结伴而行，这样就把他弄糊涂了。是变成一个没有脑袋的骷髅呢，还是变成一条吃肉的鼻涕虫？我有一次就看见一个伯格特犯了这种错误，他想同时吓住两个人，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半条鼻涕虫，一点也不吓人。击退伯格特的咒语非常简单，但需要强大的意志力量。要知道，真正让伯格特彻底完蛋的是笑声。你们需要的是强迫他变成一种你们觉得很好笑的形象。我们先不拿魔杖练习一下咒语，请跟我念，滑稽滑稽 滑稽滑稽。 全班同学一起说， 很好， 卢平教授说， 非常好，但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部分，要知道光靠这个咒语是不够的。那位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 衣柜又抖动起来，但纳威抖得比他还要厉害。纳威战战兢兢地走上前，就像走上绞刑架。 很好，纳威， 卢平教授说， 先说最要紧的，你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害怕什么？ 纳威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 对不起，纳威，我没听清， 卢平教授和颜悦色地说。纳威惊慌失措地左右张望了一下，似乎在请求谁能帮他一把，然后他用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， 斯内普教授。 几乎每个人都笑了起来，就连纳威也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，卢平教授却 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 斯内普教授，哦，那位，我想你是跟你奶奶一起生活的吧？ 是啊。 纳威局促不安地说。 可是我也不想让伯格特变成奶奶的样子。 不不，你误会了。 卢平教授说，这时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。 我想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奶奶平时穿什么衣服呢？ 纳威似乎吃了一惊，但他说道。 哦，好的。他总是戴着那顶帽子，一顶高帽子，上面有一只秃鹫的标本，身上是一件长裙，一般是绿色的，有时还带一条狐狸毛的围巾， 还有一个手袋，对吗？ 卢平教授提醒他说。 一个红色的大手袋。 纳威说。 好了， 卢平教授说。 纳威，你能不能非常清楚地想象出这些衣服？能不能在脑海里看见他们？ 能。 纳威不敢肯定地说，显然在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 纳威，当伯格特从衣柜里冲出来看见你后，他就会变成斯内普教授的样子。 卢平说。 这时你就举起魔杖，像这样大喊一声滑稽滑稽，然后集中精力去想你奶奶的衣服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伯格特斯内普教授就会被迫戴上那顶秃鹫帽子，穿上绿色长裙，拿着那个红色的大手袋。 同学们哄堂大笑，衣柜摇晃得更厉害了。 如果纳威成功了，伯格特就会把注意力轮流转移到我们每个人身上。 卢平教授说， 我希望大家现在都花点时间考虑考虑你们最害怕什么，然后想象一下怎样才能让它变得滑稽可笑。 教室里一片寂静，哈利在想，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害怕什么呢？他首先想到了伏地魔，重新强大起来的伏地魔。可是没等他开始考虑用什么来对付伯格特伏地魔，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恐怖的形象，一只腐烂的阴森森闪着冷光的手飞快地缩回黑袍子下，从看不见的嘴里发出长长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，然后是一种渗透骨髓的寒意，如同被水淹没的感觉。